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， 集四面八方笑料，装幽默快乐偏方， DJ 倾情出演，笑话打包，笑声不断。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 演出开始了 啊！笑，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。幽默集装箱， 快乐大家常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刘笑。 我是张帆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。有这么一天，小侄女儿兰兰到她叔叔家吃饭去了。她一进门之后呢，看见她叔叔家餐桌上的排骨，眼睛直泛光，好像这锅排骨她吃下去也填不满她那小肚皮似的。兰兰是狼吞虎咽的在饭桌上就开始吃了，叔叔看见她这模样就开始逗她。 行了行了，你少吃点啊，兰兰，你不怕胖吗？啊？ 我不怕，这么好吃的东西，我不多吃点，我不傻吗？ 那你也得吃点菜，不是吗？啊？ 说完话之后，叔叔就给兰兰夹了块胡萝卜，可是没想到兰兰立马把叔叔夹过来的胡萝卜又给放了回去，还一个劲儿的嘟囔：“ 我最讨厌吃胡萝卜了，我不要胡萝卜，不要不要。” 哎呀，那这么着啊，叔叔问你个问题，你觉得小兔子啊，就那种小兔子，那小动物是不是特可爱啊？ 小兔子挺可爱的。 哎，那就对了嘛。它为什么可爱啊？就是因为小兔子啊，它喜欢吃胡萝卜。你呀，只要多吃胡萝卜，你以后啊就能变得像小兔子一样可爱。你明白了吗？ 听到叔叔的话，兰兰想了想，然后问叔叔：“ 叔叔，那你也喜欢吃胡萝卜吗？” 嗨，叔叔当然喜欢吃啦。 听了叔叔的这句话，兰兰急了：“ 叔叔，你骗人！你吃了那么多胡萝卜，怎么还长成这样呢？”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单位同事小娟啊，这几天下定决心要减肥了，可是她又吃不了这节食和运动的苦，所以她打算用减肥药来实施她的计划。但是小娟一想啊，便宜减肥药都没效，有效果的减肥药又太贵，她觉得老公肯定不舍得给她买。就当小娟忐忑不安的向一向小气的丈夫提出这个请求的时候，没想到丈夫是一口答应。小娟非常高兴的对丈夫说道：“ 亲爱的，你可真好，我刚才还怕你舍不得给我买那些药呢。” 听到小娟的话，丈夫回答道：“ 嗨，这没什么，这简单一想我就想通了。你想，以前你买的那些特贵的衣服现在穿不了了吧，我要再不同意你减肥，那咱家损失不就更大了吗？” 欢迎大家收听幽默集装箱。 说有这么一天晚上啊，太太问她的丈夫：“ 亲爱的，你能为我从天上摘一颗星星下来吗？”“ 当然可以了，太太。”“ 那你能为我而死吗？”“ 那当然了，太太。”“ 太好了，亲爱的，那你今天晚上能替我洗碗吗？”“ 什么洗碗？这个吧，刚才你说什么来着？我想我们还是应该按顺序来。” 从前有这么一位年轻的牧师，他想先去做几个月警察来锻炼一下自个儿的勇气，这样有助于克服他以后布道的时候容易紧张的这个毛病。于是他就报名参加警察选拔考试，体检通过之后他又参加了面试。为了考察一下这位年轻牧师的快速应变能力，警察局的面试考官向他问道：“ 假如你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需要你驱散疯狂的人群，你会怎么做？” 年轻的牧师想了想，然后回答道：“ 报告警官，我会立刻拿出募捐箱让他们捐款。” 有这么两个女的是好朋友，不过呢有很久没见面了，这天他们俩碰上了。 好长时间没见面了，你知道吗，昨天晚上我未婚夫对我赞不绝口，他说我有天使般的容貌，魔鬼一样的身材，而且说我聪明绝顶，还善于持家，最后他告诉我他马上就想跟我结婚。 那另外一个女的听了他的话之后摇摇头说， 我劝你最好还是别嫁给他。 为什么？ 为什么？因为在结婚前就一句实话都没有的男的，他绝对不会在结婚之后对你好的。 我儿今年三岁大的小杰克今天过生日，他开开心心的打开了一个生日礼物的盒子，发现里面有一支大水枪，于是他马上兴高采烈的拿着这个大水枪到厨房灌起水，到处滋水玩起来了。杰克的妈妈一看有点不高兴了，因为他知道这份礼物是小杰克的外婆送的，于是他就打电话向杰克的外婆抱怨道： 妈妈，你难道忘了吗？我小时候玩水枪让您受了多少气呀。 听到闺女这么说，杰克的外婆在电话那头非常兴奋地说道： 呵呵，我当然记得了。 今天是外婆生日，我换上服。西装站在外婆看着拉风的骨头，穿多多多风，这地方 DJ 乔装改扮，故事别开生面，生旦净末大变脸，人物活灵活现。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我是老球迷安德鲁，岁数已经特别大了。有一回他跟孙子一块看足球比赛去了，看比赛之前他刚刚过完75岁的生日，所以他有点伤感。比赛刚看到一半的时候，他就非常深情地冲他小孙子说了句话： 小妮卡，你看我现在越来越老了，真不容易啊，我估计我已经走到了人生的最后一个四分之一了。 听到爷爷这么说，小孙子妮可目不转睛地继续盯着电视看比赛，然后一边看一边心不在焉地冲他爷爷说道： 别怕爷爷，坚持就是胜利，我相信你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走到终点的。 这天当丈夫的陪自个儿太太去商场买抽油烟机去了，挑了半天，这当太太的还是举棋不定，于是只好参考丈夫的意见。 亲爱的，挑这么长时间我都挑完眼了，你说到底咱们挑什么牌子抽油烟机好呢？ 丈夫回答道：我前日在电视里看一广告，那牌子叫什么经理牌，我觉得咱们就应该买经理牌抽油烟机。 为什么呀？为什么非得买一经理牌的呀？多难听啊。 哪难听啊，我觉得挺好听。你想想，第一，人家在电视台做广告肯定是一名牌。第二，你得想想这里逻辑关系，你平常在单位给谁干活，是不是都得给经理干活？那怎么着你回家之后不是也得让经理帮你干点活不是吗？多合适。 话说有一天在军营里啊，一位士兵突然找到了军营的指挥官，向指挥官报告说： 报告指挥官，最近在兵营里经常有士兵骑自行车摔倒，惹得大家哈哈大笑，这样恐怕不太好，您看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 听到士兵的话，指挥官懒洋洋地答道： 就这么点小事儿，我看你自己看着解决好了。 听了这话，这士兵特高兴。 好的，长官，我想我们应该出台一项全新的规定了。 什么规定？为这点事儿还要做出规定？什么规定？ 长官，全新的规定就是，以后士兵骑车遇到长官，不用再立正行军礼了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索菲亚女士是一个女强人，经常整个周末都要开商务会议。有一回在商务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，她想给家里打个对方付费电话。这索菲亚6岁大的儿子 Max 接了这通电话，她听到听筒那头一个陌生的声音对她说道： 目前索菲亚女士正在线等待，您愿意付费吗？ 小 Max 听到了这个声音之后，把电话往茶几上一扔，疯了似的冲进了父亲的房间，冲着父亲就大声喊道： 爸爸，爸爸，不好了，你别看书了，好像妈妈被别人绑架了，他们正在打电话要钱呢。 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，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。 华叔这天当爸爸的又看见了自己孩子的成绩单，于是他就把自己孩子叫到跟前，启发式的问道： 儿子，今天我们来个换位思考，假如爸爸我考试不及格，你会对爸爸说什么？ 我会跟你说，失败是成功之母，没什么好怕的。 那爸爸要是第二次考试又不及格，那你会说什么？ 我会跟您说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 听到这儿，这当爸爸都有点着急了，这孩子不开窍了，于是他只能继续问他： 那要是爸爸第三回考试还是不及格呢？ 那要是您连续3次考试都没及格， 那这恐怕就是遗传学方面的问题了，这个我不懂。 话说在迪娜女士的小女儿还小的时候啊，这迪娜有一次带着她去佛罗里达度了一次假。那一次啊，他们买的是普通舱的机票，所以呢他们的位置比较靠机翼。在飞机飞行的过程当中啊，特无聊，所以呢这妈妈就指着窗外的海面向小女儿问道： 乖女儿，现在你看到底下的水了吧？ 听了妈妈的话，小女儿爬在舷窗上看了半天，然后说道： 没看见水，妈妈，可是我已经看见跳板了。 DJ 乔装改扮，故事别开生面，生旦净末大变脸，人物活灵活现。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而散漫上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儿科护士，但是即便是这样，他还是觉得给小孩子打防疫针是件非常麻烦的事儿。这天，萨曼莎到检查室给一个四岁大的小女孩小莉莉打针。这个小女孩见到了萨曼莎护士之后，立刻尖叫起来： 我不，我就不打针，我就不打针。 看到女儿这么尖叫，站在一旁的母亲非常难为情，于是她开始严厉地训斥女儿： 小莉莉，你这像什么样子，一点礼貌都没有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 听到了母亲的训斥，躺在病床上的小莉莉顿了一下，然后她用更洪亮的声音大声说道： 谢谢护士阿姨，我就不打针，谢谢护士阿姨，我就不打针，阿姨再见。 我想看到你，我们却更有距离，是不是都用错言语，也用错了表情？其实我想看到你，不是为了抓紧你，我只是怕你会忘记，有人永远 真心话。你每天看着我长大，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？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，我的视线没有氧气，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。这就是你，这就是我，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，加以冷冻？我好想逃，我好想躲进一个角，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。这就是我的内心，请你仔细地碰，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，课本写出你们也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但是显然不是，我叙述我的故事。 每次我想更懂你，我们却更有距离，是不是都用错言语，也用错了表情？其实我想更懂你，不是为了抓紧你，我只是怕你会忘记，有人永远爱着你。 It's like a love is in a horse to see the people change, people still inside of me. You must remember that the more comes outBut I can show the trap in my heart, so I can show you the same. Like a lover's in a horse to see the people change, the people still inside of me. You must remember that tomorrow comes out of the dark. But I can show the trap in my heart, so I can show you the same. 每次我想更懂你，我们却更有距离，是不是都用错言语，也用错了表情？其实我想更懂你，不是为了 waiting for